人生祝华天，世人仰望献德意，松梅竹韵冠鸾巅，轻松挺立傲风雪，翠竹勃发艳阳天，每战芬芳成一彩，一代风范玉立。

Hey!

乃是岳父老大人。 岳父、 啊、是啊， 状元公、你认错人了。 什么、 我是金二啊。 哎呀，惭愧呀。 哎呦，莫急呀、莫急，我把你这狠心的狼崽盖。 向前乡人才是 义父，如今你看他可怜吗？岂能在 我走

什么荒唐不荒唐，我是越发的糊涂了。 Thank you.